朝鲜南朝鲜人权对策协会发言人就最近南朝鲜各阶层以打捞岁月号船体上岸为机会，重又大力展开斗争，表示要求查明大惨祸真相和处罚其负责人一事，4月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这是南朝鲜人民对臭娘朴槿惠和保守集团旧患新仇的诅咒和愤怒的爆发，他们实施前所未有的反人民苛政，来造成了一起世界性大惨祸，可对此尚未进行道歉和反省，却干出厚颜无耻的行为。被沉没的船里有生存者遭到集体死亡，这完全是朴槿惠集团所造成的杀人惨剧。谈话接着强调，惨无人道的冷血人朴槿惠和保守集团造成了岁月号惨祸，还致使整个南朝鲜变得和被沉没的岁月号一样，他们丑恶的罪行是绝对不能掩盖的。现在臭娘朴槿惠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被赶出青瓦台并关押在监狱里，但他还苟延残喘，咬牙切齿要报仇雪恨。他的同谋犯保守集团也施展种种无耻的诡诈手段来欺骗和愚弄民心和舆论，百般力图制造出第二个朴槿惠政府。从青瓦台赶走臭娘朴槿惠，并把她关押在监狱里，这只不过是走向新生活和新社会的第一步而已。为了真正的生活和尊严，南朝鲜各阶层应当彻底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严厉处罚其负责人，为数百名被活埋在冰冷海水里的少年报仇，而且要把杀人鬼逆贼集团和臭娘朴槿惠一同全部埋葬掉。